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5集《二人独处》。一， 怎么回事？ 沈妙愣了愣，这样略显轻浮的举动在他看来大约本来应该是厉声喝止的，不过不知道为何竟老老实实地答道，刚才逃跑的时候被人用匕首伤了。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从怀中摸出一个瓷瓶丢给他， 上药。 沈妙接了过来，也没多说话，想着要上药，却是因为此刻整个人都坐在地上，又因为之前在冰冷的湖水里泡了许久，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，别说是上药了，就连坐起来都有些困难。谢景行见状，只得走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扶到船舫上的小榻上。沈妙活了两辈子，本就不是什么情窦初开的小姑娘，自然也不会因为两人独处而显得羞穷。然而他披着谢景行宽宽大大的衣裳，雪白的肩膀都裸露在外，冷风一吹，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不自在，便是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还未等他说点什么，上头便照来一方温暖的东西，直接将他脑袋都埋了进去。沈妙抖了抖头，发现照在自己身上的正是谢景行的狐皮大球，那狐球暖融融的，沈妙下意识地将它裹紧了一些，只露出巴掌大的小脸，看着谢景行没有说话，倒真的有些像只毛茸茸的小狐狸。谢景行觉得有些好笑，自己起身走到另一头，不知道拿了些什么，在沈妙面前蹲下，伸手就去捞沈妙的腿。你干什么？沈妙避开问道。 你的伤不上药明日就会溃烂，你别想占我便宜。 这人说话实在太讨厌了，什么叫占他便宜啊，偏还用一本正经的神情说出这话，沈妙简直不想理会他。我自己来。 好啊。 谢景行二话没说就站起身来，看热闹一般的倚着旁边的柜子抱胸道， 我看着你，你来。 沈妙俯下身去，手却差点拿不稳那药瓶，之前在和那两人争执的时候曾被瘦高个扔了好几下，撞得浑身酸疼，此刻手都是哆哆嗦嗦的，勉强拔开药瓶，却险些将里头的东西给洒了出来。艰难地斗争了老半天，他终于放弃了，却又不想和谢景行这么轻易地认输，就坐在那方雪白的狐球中瞪着谢景行不说话。谢景行笑了起来，从沈妙手中夺过药瓶，再次蹲下身握住沈妙的小腿，漫不经心道， 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要赌气只怕会把你的腿堵上。 沈妙沉默不语，谢景行握着他的小腿，慢慢地将裤腿撩起，他的手冰凉修长，似乎带着练武之人特有的浅浅茧子，磨砺在娇嫩的皮肤上时，沈妙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，仿佛那一块皮肤也在跟着发烫。下一刻，因为血迹而粘在伤口上的衣料被猛地扯开，疼得沈妙差点叫出来。 伤口有些深。 谢景行端详了一下，皱眉道， 你先前怎么不说？ 我没想到你这么好心。沈妙的确是没有想过谢景行会这么好心给他上药，以他们两人的交情，今日谢景行过来救他一命就能称得上是情深意重了，这么个心思深沉的人亦不是良善之辈，沈妙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谢景行会帮他，所以这腿上的伤也只想着等回了沈府再说。谢景行起身从一边的小机上拿起桌上的茶壶， 把里头的水倒得干干净净，一只手伸到船外，舀了满满一壶湖水，放在暖炉上煮。他道： 我的确没那么好心，不过看在你也够义气的份上，就当一回好人。 说到这儿，他抬起头看向沈庙。 都说沈姓忠义，没想到沈家一个丫头片子也懂讲义气。多谢你，没供出我来。 他半是玩笑，半是认真。沈庙便也没有解释，其实是他误会了。当时那种情况，若是马上说出密室中人是谢景行，那两个人立刻就能把他给杀了。缓兵之计，谁不会啊？不过，谢景行认为他是因为讲义气才不说的，能让谢景行觉得欠他一个人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因此，沈庙也没有打算将这个误会说清楚。不过，沈庙低头思忖，就算真的将谢景行供出来，以谢景行的本事，怕也能全身而退。方才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那两个人必然还有同伴在附近，可眼下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究竟出自谁的手笔，可想而知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壶中的水也开了，谢景行随手扯下袍脚一块布料，沾着点热水，一手握住沈庙的小腿托在自己的膝盖之上，一手擦拭着伤口周围的污血。沈庙的脚几乎是抵在谢景行的怀中，能够触到他冰凉的衣襟，料子也是冰凉而硬挺的，仿佛他玩世不恭外表下冷肃的心。沈庙有些不自在，偏过头去，脚趾不由得微微蜷起。前生除了和傅修仪，他没有和别的男人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，即便是傅修仪，如今回忆起来也就是勉强多行，大多数的时候傅修仪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君王的印象，因此在他少女时代见过的男子几乎是没有的。觉得气氛有些沉默，沈庙寻了个话头问道：那些人是谁啊？他说的那些人自然就是瘦高个一行人了。闻言谢景行却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将沈庙小腿上的污血擦净之后撒上药粉，又摸出一条手帕替他包扎好。做这些的时候他都低着头极为认真，手法也是十分的熟练，似乎包扎伤口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为轻车熟路的事情。船舫上的灯火明明灭灭，万里湖的花灯如锦，明亮的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少年的眉眼英俊的不可思议，又似乎在这短暂的璀璨中含有一种温柔的错觉。就连沈庙都忍不住微微一怔，然而这温柔的错觉并没有持续多久，谢景行放下他的脚，突然两手撑在沈庙身侧，起身逼近。他轮廓分明的脸近在咫尺，桃花眼中仿佛蕴满醉人酒酿，似笑非笑地看过来，分明是随意的举动，却强势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儿来。沈庙镇定地与谢景行对视，盯着沈庙看了一会儿，谢景行这才松开手，淡淡地说道：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。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只希望你不要连累我。话一出口，他心中就有些懊恼，今日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也许是事出突然，也许是因为受伤弄得他心情烦躁，面对谢景行的时候竟然激出了一些他原先深埋在骨子里的小性子，那些随意的撒气任性斗嘴在不知不觉中被谢景行引了出来。 只要你懂分寸，没人能连累到你。 谢景行将船舫上凌乱的布条收拾了一下，又找了个长杆子，将沈庙的湿衣服挂在上头微微烘烤。我什么时候能离开？ 外头人手都盯着，现在出去惹人非议，况且你和我待在一块儿难免会赖上我。 谢景行的话依旧能够气死人。 所以为了我的清白，等船靠岸的时候，我会带你去公主府，由公主府的人送你回去。 公主府？沈妙微微一怔。 荣幸公主。 谢锦行拨弄着炭块。 他会帮忙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